见你，你是悲而伤你，我爱你再见，我爱你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我怀里，倾听着风的

像蜿蜒的江河，慢慢流过岁月，忍耐，忍忘，有些爱永不更改，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，最美好

情有天有海有地，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，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只想解释当我不知，如今想天所讲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 Thank you.